即是你是慢过我跑步的速度呢，你都甩碌就扑佢个街。 还有如果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蚀本的， 一定蚀本啊， 是吧， 每日八千万啊，讲紧。 我不敢讲啊，即是希望他好好运啊，大佬屌。喂，蚀本不是蚀你和我的咩，大佬。 嗯， 是咪本来嗰度有社会多啲社会福利开支，搞好医疗，搞好教育。喂，因为你蚀本要嚟同你填氹。喂，条数边个同你计啊，是咪，喂，港铁话晒政府都系占咗 70% 到嘅股份㗎喎。喂，咁佢蚀，咁即系交我哋票价，大哥。 唔係啊，港鐵喺呢條高鐵嗰度咧，講到明佢係唔會承擔任何超支嘅責任嘅，咁所以到頭來咧， 咁第日後 蝕都係你香港政府搞掂佢，唔該。 咁日後營運咧， 都係香港政府咯。 咪咯，嗱唔係港鐵又死，港鐵又死，政府又死啊！我都唔熟啊個 policy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阿哥，即係你都我哋都已經馬屎落地行嘅啦，真係 啊！ 我哋已經算數嘅啦，你夾硬嚟。是吗？ 冇规冇矩。 喂，质疑一下啫。你咪其实老实讲，即系用翻啲本土派嘅逻辑谂，你咪执法咯。 嗯。 你咪利用你一国嘅权力嚟香港执法咯。我等紧你啊！我去高铁等你啊！ 你又 你做啊？ 你又冇走去高铁走去等佢，真系拉你入去嘅。 屌我惊你啊，大佬我冇人冇物，大哥系咪啊？你大镬过我啊！喂，你李波你都咁喐啦，点解我哋唔敢喐啊？不过你唔敢我估，我而家挑战你，屌我去十次你都唔敢喐我喺嗰度，挑你真系系咪啊？喂，我提醒你，就话俾你听，你自己写咗个嘢，你嘢就自己改咗佢。如果唔系咧，你写完嘅嘢你自己唔跟。样衰过系你嘅，一地两检就系咁啦，系咪？你够胆拉人？你喺嗰度，我批个头我都唔信啊，大佬！你要拉大把办法咧，搵黑社会做都得啦，屌，系咪？咪所以咧，呢啲咁嘅题目，老实讲，即系 dry 到阿妈都唔认得。老实讲，我都真系唔想讲。不过见到梁君彦咁，即系呢个叫咩话？一孖两抢啊，大佬！ 系啊， 或者大口狗啦， 啊大口狗咁样，哇，真系好难顶啊，大哥！我觉得而家咧，泛民嘅立法会议员应该要加人工嘅啫。 嗯， 咁难顶嘅立法会？ 唔系啊，你如果加人工嘅话，你睇下边个啊？因为你头先见到阿边个袁秋嗰啲咧，好舒服噶，喺度睇戏啊，喺度。 郑松泰都唔见咗。 系啊，郑松泰其实佢都系咁上下嘅咋。 你老实讲，即系呢个人，老实讲，你唔好对佢任何期望啦，系嘛，大哥。 唔系咁，百万几唔该，你都做翻少少嘢啊嘛，谂住九万六啊，唔好意思。 咩叫九万六啊？ 立法会人工啊！ 哦 ，OK，OK， 咪咯，今日即系呢一节时间仲有少少啦，我觉得有单嘢咧又系好 Q 荒谬啊！就系、是、其实今日咧，阿范国威啊，就喺立法会嗰度问啦、啊、呢、這个叫做系政制事务及即系内地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啊，我就问佢：喂，大佬，嗱，你三中商咧，即系其实而家系你都除咗苹果报道之后，有铿锵集报道啦，系咪？港台都话你啦，其实已经系即系呢一个中联办全资拥有噶嘛，系嘛？咁你有冇违反呢个基本法廿二条啊？ 全资拥有咁犀利咩？我以为有股份咋？ 全资噶啦， 全资拥有噶。 O、okay. K， 其实佢都唔敢驳啊，佢就系话啦，啊，只要咧中联办喺香港咧系依法办事。特区政府都唔会干预嘅，咁啊，叶德权又话啦，三间书店啊系联合出版社集团嘅属下机构，佢自己讲，而联合系由按呢个香港嘅法律注册嘅本地企业运作，都系商业运作，我系唔会干预嘅。咁但系大家都知啦，嗱，中联办佢自己有规章，其实佢系纯粹系联络，即系做一啲联络事务，中央同埋即系香港联络嘅事务嘅啫嘛。 咁讲 ，Anthony 系， 我有谂过 系。 即系开头我觉得，喂呢、這个答法有啲道理。喂，你冇理由唔俾我政府做生意嘅 吓、啊？ 后屘我谂 系 嗱，你炒楼得，正如中原办 系， 佢咪将佢炒亏出晒我啲楼嘅，都好啲，唔系得啊。 其实 好啲， 其实唔好噶。 系， 但系三中商嘅问题喺边度咧？ 啊， 呢个系属于出版事业啊。 系啊， 你要 differentiate 呢样嘢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嗱。 因为点解啊？你已经系垄断咗我哋出书嘅市场， 系啊， 发行嘅市场，而你已经系有足够嘅权力。当我哋嘅作者写咗咩书， 吓、